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啊，对自己好啲，风骚快活最啱 key， 我係小张张。 好快又嚟到礼拜四啦，我同阿小强一样呢都转咗个剪到个靓发，继续同大家打气，我係小依依。 星期四我今朝思考人生啦，参透一样嘢 啊。係咩啊， 马同鸡呢有一样相同嘅地方係咩呢？ 有毛， 唔系 有毛噶嘛？唔系咩？马同鸡啊？ 系啊， 加仓加禽， 四 有冇一句说话噶？ 有三 鸡马马鸡马杀鸡， 相及。 嗰个风马牛不相及，就系鸡会啼，马不停啼马不停蹄，我哋要赶路， 加油！ Yeah！ 加油，向前冲！ 好啦，继续为各位加油啊！无论系 DSE 考生，我哋听紧嘅朋友们都系需要嘅，所以今日爱好系列就系一首为你打气嘅歌， 打打打打， 嘣嘣嘣嘣嘣嘣 嘣嘅 嘛！ 好啦，未来三个钟头喺啲香港电台第二台一样，各位风骚快活人，我哋一齐嚟享受一下，有好歌啦，有不同嘅资讯啦，由呢一首歌曲开始。 喂，有嘢睇。节目呢首《The Tide Is High》，十点十六分喺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4%啊！今日喺十一点钟之后，爱好系列就为所有人，包括 DSE 后生嚟打打气嘅首曲，你又谂到边一首呢？ 除此之外，今日十二点钟亦会呢个寻找快活人生，潘石王、荔枝伟又出现啦。是不是拖埋手一集去剪头发啦？ 梗唔系啦，我有我剪。 你冇误导听众啦、 啊，我问下啫。 咁可能啫？ 你明知唔可能噶啦。 系咯。 乜咩可能？有时见到朋友，诶、欸，你几好啊？你个发型师俾一齐试下咁样啊嘛。 唔会唔会，一定唔会。 一定唔会， 我一定唔会嘅。 就算一齐剪头发，都唔会拖住。 呢个只系一个形容词啫，即系讲下笑啫，系啦，即系结伴同行咁样。唔会啊， 你都唔使咁 serious 啊，其实。系啊，大家突然之间认真咗，咁突然之间，我做咗 我 食翻佢先， 落住 好得系。喂，我想问嗱，呢个世界上咧好多嘅小知识咧，虽然你知，但系咧嗱，我觉得我自己咋，我未必会真系跟住做嘅。我记得咧睇过一啲文章咧，佢话鸡蛋唔好摆雪柜鸡蛋格，你有冇睇过啊？ 有 系啦，原因系因为成日开，你改咗系嘛？ 改咗啦， 我未改， 其实唔好嘅。 直至今日，我睇到另外即系有篇关于鸡蛋存放嘅文章啦，我就谂下，其实不如试下啦。嗱，虽然我个人觉得啫吓，我食咗咁多年雞蛋，雞蛋都係擺喺門口，即係書櫃門口嗰個雞蛋格， 因為嗰個位佢設計俾你噶嘛， 都冇事咁啦，即係 OK 啦，係咪先？咁不過咧，佢個文章裏邊所講嘅咧，就因為嗰個成日開咁啊，開山， 明啊，嗰個位個温度成日都係改變。 咁另外佢又講得再仔細啲，你雞蛋咧係向上定向下擺嘅咧？ 如果話倒翻轉 啊， 係 啊，倒翻轉啊嘛， 向上啊， 我真係覺得冇乜所謂，因為其實雞蛋我食得好快 嘅， 我又唔會覺得儲存好。好耐咁样食半年咩唔通？ 系我又系，虽然有时我都望一望嗰个有效日期。 你一盒你食几日咧？你有冇自己系咁以统计过啊？ 我譬如话一排我唔会买好多六只， 我都 六只咁啊食完就我 就 冇统计系啦，但系都唔会买一箱。 甚至乎买鸡蛋，我而家有一个新嘅诶谂法嘅，就系话我会买啲唔同来自唔同地方嘅鸡蛋咯，即系可能有时我会买日本嘅，有时我买韩国嘅，有时我会买泰国嘅，有时我会买嗰啲就本地走地鸡嘅鸡蛋嘅。 我中意买日本地嗰啲。濕街市嗰啲 又未必，因為其實總之我就係會成個輪住嚟唔同嘅地方去食咯，咁樣。 因為唔同嘅雞蛋咧，即係唔同嘅味嘅。即係如果你好仔細咁去試下， 會中意食雞蛋嘅人， 係 啊 係 啊，大細又唔同， 係 啊 係啊。咁啊，基本上我日日都會食。 有個所謂專家咧，佢就話咧，雞蛋有蛋尖向下，蛋尖向下就減少咧嗰個空氣同蛋黃嘅接觸，就保持新鮮度。但係如果蛋尖向上，即係尖嗰邊向上咧，就防止嘅蛋白質過度接觸蛋殼啊，亦都減少細菌，即係一個咧就新鮮啲，一個就少啲細菌。咁其實大家都冇咁所謂啦。 咁啊，即係向上向下都得咯。 即係我就試下打橫。 咦，咁你嗰个咦都啱喎， 系咪先？ 又啱喎， 系啊，跟住听日有个专家又出嚟讲， 打横原来最好嘅， 打横你要睇下点横，或者45度角会好啲，好烦嘅。 系啦，我觉得有时呢啲报告真系唔睇就算啦， 系啊，真系好无谓啊。 系啊，你睇多越犹豫。 你甚至乎你有时冇睇过呢啲咁嘅报告之后咧，下边啲 comment 咧好精彩嘅，喺度讲你冇嘢写啊？ 系啊，我真系觉得。唔好，唔需要花時間，或者 係 啦， 係 啊，因為你好快食嗰啲真係冇所謂，唔緊要，係咯。 但唔同嘅嘢咧，擺咧個姿勢，即係個 position 咧，都有時會有影響嘅。例如話有時啲酒類咧，有啲人話啊嘛，唔好浸住嗰個水蟲啊嘛， 係 啊，咁呢個咁你哋信唔信咧？即係呢樣嘢。 我就真係唔係專家嚟嘅，我就係擺長角 lock 嘅啫，就算嘅啦，動起去，即係我冇咁乜嘢， 即 係 啲好陰涼嘅地方，係 啊，又話打斜，又話打洞，咁啊壞咗咪劈佢算咯，就係咁咯， 我照飲。坏咗嘅话咪照饮， 其实坏咗酒会，坏咗嘅酒会系咩味？我想 问。算啦， 同埋佢就係嗰個味係你會覺得就變咗㗎 啦，你入唔到口咪劈佢咯。 因為有啲譬如紅酒咁樣，有時咧已經帶少少酸，咁我又唔係講點啊，其實係壞咗 你 個本身係 分辨到嘅。 我唔知點同你講啊，係 分辨到嘅， 你分辨到佢壞咗定係其實佢係本身嗰個單寧酸係咪？佢味係氧化得好好嘅，都酸嘅。 一倒出嚟睇下冇掛杯咯， 又或者你有猶豫嘅，咪將佢送俾阿小強。 冇錯啦，你嘅事啊，佢冇事。就即系冇啦， 佢一定冇事噶。 系啦，我百毒不侵嘅， 我 抵惊你。 底层嘅人，食点底层。 咪系咯，你冇晒啊！ 系啊，有嘢饮， 真系坏我整牛尾。 又啱， 系啊， 煮嘢咯。 系啊，真 系 啊， 冇 所谓， 唔好 嘥 啊。 坏咗再煮嘢嗰啲嘢，咪又有事咯。 系我煮俾你食啫嘛， 蒸俾其他人。 我冇坏自己食啊， 所以我哋一定有报应。 激死人啦，真系！我想问咧，如果红酒咧开咗，好认真咁问，如果唔摆喺雪柜咧，你系咪要摆喺雪柜先？首先，如果开咗，因为 我好少， 我 饮 唔 晒 支嘅， 唔会， 摆 唔 落， 攞个嘢塞住。 唔系，因为通常我唔会再将佢留啊。即系如果你开一支红酒嘅话咧，你通常你都系会饮晒佢，我唔会摆。 真系贵，你梗系饮晒啦， 梗系啦， 你3蚊支就算啦， 3蚊支就 你帮我买两支3蚊支， 垫咗佢。 冇错啦， 俾 嗰啲啲矮仔，矮仔有嘢饮，开 party 啦咪， 即系你从来唔留过嘢噶， 唔留。 如果你真系要留啊，你夹硬嘅话都要嘅，咁你咪执翻个樽之后，跟住储喺雪柜咯。 系 啊， 你一两日饮晒就算啦。 因为我觉得酒唔应该系咁样储藏嘅。 我都觉得系啊， 除非你一个人饮唔晒一支啊嘛，咁冇理由即系 你买支细 size 咯。 我有一段 时间大噶嘛， 细咧又好细，即系你执完一支之后细支得。 你 买两 支细嘅 咯，系啊，或者买支中嘅咯，有中嘅，有中 size 嘅，系啊， 唔好留 啊， 系啊， 唔好留，唔好留，你做咩要独酌啫？唔好，一个人唔好饮酒，系咪先？ 开车前都唔系饮， 开车中间都唔好饮， 开完车都唔好， 任何时候都唔好饮， 即系任何时候都唔好饮， 系啦，唔系， 听 紧 风骚可以 饮。一齊飲好啲嘅， 又未必會有時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嗰度嚇，幾開心嘅 喎。兩大張又唔同講法。 唔係，但係最緊要就唔好 drunk text 咯。 冇錯。 係啦，有好多人咧就會中意就飲醉咗酒之後就亂咁 text 人嘅，好危險㗎。 琪琪，等我帮你起个万世千秋，起够去十几廿米高，咁就够晒威啦。 强哥，嗰个万世千秋咁高，要搭建吊棚先至起到噶，而嗰个吊棚一定要由受过训练嘅工友喺合资格嘅人士直接监督之下，先至可以搭建、更改或者拆卸噶。你都系唔好搞啦。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系揾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我系唐慧琪。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10:29，今日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吓，咁有星期六骤雨较多，听日都有两阵雨嘅，咁希望你珍惜阳光啊。 嗯，咁你屋企仲有冇红酒啊？ 有半支。 半年前 上个礼拜， 保了我都唔俾你饮啊！ 冇问题， 我蒸牛尾俾你食， 又好啫。喂，你试过整红酒？ 蒸牛尾、煮牛尾啊嘛？佢一讲呢个，已经知佢唔识煮啦。 佢失晒方向啦，而家 系啊！一谂起饮完嗰支红酒，做过啲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审计署报告指，公共图书馆到访人数持续下跌，电子书服务未能够满足读者需求，新增实体图书数量亦都与每年订立的目标有差距。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志刚认为，康文署可以更主动加大电子书供应量。吕志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中文好书并没有电子版，是因为有作家认为出版电子书会影响实体书的销情，令到部分著作未能够在线上阅读，再加上康文署图书馆的借阅方式不方便，他曾经向电子书供应商反映应该采用线上阅读方式，让更多读者可以在线上阅读。他又指出，电子书平台已经推出20年，认为康文署可以更加主动加大供应量。新一期居屋将会以市价62折发售，折扣率比上一期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解释，是因为楼价比上一期发售时低，他相信暂时不会令到市民负担不到。他又说，今次推售的超过9100个单位以中型最多，面积较上一期居屋宽敞，相信应该会受到欢迎。另外，黄碧如透露，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好快会举行另一次集思会，检讨富户政策。房委会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富户政策对上一次检讨是2017年，部分年长公屋住户资产高，但是入息低，认为要小心处理。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年初以来新冠死亡病例已经大幅下跌95%，但是新冠病毒仍在变异，仍然能够引起新一波疫情和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表示，过去四个星期有14000人死于新冠病毒，各国必须学习怎样管理病毒持续导致的非紧急影响，包括长新冠情况。世卫的新冠病毒专家范科霍夫表示， XBB 亚型现时在全球范围占主导地位，这种病毒的成长优势增加，并且显示出免疫逃逸，意味着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或者曾经染疫，仍然可能会再次受到感染。他呼吁透过检测加强监控，以便能够监测病毒本身，并且了解每个突变的含义，这些知识可以用于疫苗成分，并且为处理病毒的决策提供信息。迪士尼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采取法律行动，指控对方组织针对迪士尼的报复行动。 元素一方指出，德桑蒂斯为了控制迪士尼营运而采取的步骤威胁迪士尼业务，侵犯宪法赋予迪士尼的权利，因此寻求州联邦法院颁令撤销有关做法，强调迪士尼已经尽力寻找解决方案，迫不得已才诉诸法律，以保护旗下演员、客户和合作发展伙伴的利益。迪士尼又指个别官员不愿意听到迪士尼表达的政治立场，德桑蒂斯的行动为政府提供用以报复的武器，强调公司对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感到遗憾。迪士尼早前批评州法律禁止在小学讨论性取向或者性别身份的条文，州政府其后将一份涉及迪士尼佛罗里达州主题乐园的开发协议作废，外界视为报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4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32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9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99升6仙，阿里巴巴81.55跌1.75，腾讯控股345.4系跌2.8，恒生中国企业67.08跌1毫，比亚迪股份235.2升2.4，中国平安55.15升3.6，友邦保险85.65升1.8，招商银行37.45跌2.1，美团133.7升6毫，中芯国际22元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6，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4，人民幣6.927，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105，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28349點，跌66點，港金報186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24美元，卖出19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丁九桥左转翻去屯门公路嘅支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丁九桥啦，左转翻去屯门公路嘅支路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穿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白百何和大卫事隔15年再度合作，实力和魅力都兼备，令人格外期待。剧中反映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困得住你，包括婚姻。希望观众在婚姻里面寻找到真实的自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11点钟之后咧就系呢个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为打气嘅歌曲，无论学生又好，或者身边嘅人又好，吓都系可以嘅。 需要支持嘅朋友其实都需要鼓励嘅。咁我谂唔好净系 DSE 啦， 冇错， 你都鼓励都可以。你哋好， 我唔想鼓励你，我想继续踩你。 我鼓励你踩佢，我为你打气。 系啊，你经常系咁做。 我为你打气，我会继续系咁做。放心， 即系话所有歌佢都有呢个含义。 冇错，冇错。 好，喂，嗱，我想问嗱，即系男仔女仔咧，相识或者去认识一啲嘅人嘅时候咧，你会有啲嘅想法，我想认识啲咩人咧咁样。咁啊，日本咧有啲叫介绍所咧，佢突然间最近咧有一个咁嘅讲法，睇下你会唔会认同啦吓。佢就话咧，原来咧。大家眼中有一种叫宅男，宅男系点样嘅咧？喺屋企打机啦，好少出去啦， 唔出街啦， 冇社交啦。 系 佢你以为冇人中意啊？佢而家好多日本嘅女仔咧，系会喜欢宅男，系有原因嘅，因为佢会填嘅咩原因？你会喜欢一啲会多啲时间喺屋企打机啊，唔出街嘅咧，或者冇咩社交生活嘅咧？第一。佢话咧，佢讲就吓，既然佢成日打机，即系话佢做嘢好专注一样嘢啦，即系好专心呢一样嘢啦，系咪？即系如果你打下机又同人倾下偈，或者出下街咁，就唔系一个宅男啦。咁佢就觉得佢好专注， 但系亦都好闷。 诶，系噶， 系咪啊？好闷，好单一。个问题系， 系噶， 系啊，净系嚟嚟去去多几样嘢做。 佢翻咗屋企。佢嘅唯一嘅娱乐就 系 打机， 你 就 唔出嚟。 你一定可以咁讲嘅，即系你每一种嘅生活形态嘅话，都仲会有好有唔好嘅，系咪？ 有人喜欢， 你可以咁讲嘅。如果你话佢就好中意、好专注一样嘢，咁其实你咪就系话从嗰件事当中嘅话，你去挑佢一个好嘅嘢嚟讲咯。咁同埋另外一样嘢，你咁样讲嘅就系话，咁你如果都系噶，你宅男嘅话，有一样嘢好啊，佢就佢一定唔会杀杀滚，因为佢唔会出街嘛。 第二个啦， 佢网恋，佢有机会上网。 网恋有乜问题啫？嗰啲精神出轨。同埋就肉体上面嘅出轨，你接受边样嘢 啊？ 接受唔出轨， 煲就唔好都接受。 系啊，精神嗰度控制唔到佢啊嘛。讲真， 第二个咧，佢哋嘅原因就系话，佢一定会有期，你唔会惊，唔知去咗边啊，同边个再做紧咩嘢？ 咪系咯， 系一定。 你都可以咁讲嘅，嗬。 即系我咪就系话，你喺嗰件事当中嘅话，你去拣最好嘅嗰部分嚟讲。 第三个，因为我唔打机，我唔知道嗰个使费啊，但系佢咧就话。一定佢只系除咗买一啲机或者即系游戏需要之外，唔会太嘥钱喺无谓其他嘅嘢上。 唔可以咁， 我就唔知，我就唔知。我听闻 啲 咩又买武器好贵噶嘛， 冇错， 嗰啲仲无谓。 系啊，冇实质一件嘢喺度嘅，因为我见过人噶啦，上网打机嗰啲咧，要增强自己嘅嗰啲咩法力啊， 甚至 能力啊，咁样咧买把剑，嗰把剑几多钱啊？几千蚊。 系啊， 又或者无端端啊，出一件 系 啦，虚拟嘅闪闪令嘅盔。咁几多少钱啊？又几千蚊，加加埋埋个佢每个月嘅话，使成10000多蚊。因为系我以前有一位嘅就 系 剪头发嘅一位发型师同我讲嘅，跟住佢好开心咁样去 show 俾我睇，我就话咁又点啊？总之就佢可以 upgrade 自己咯。 哇！我谂你一咁讲佢就喂， 系啊，佢就 你唔系同道中人， 佢 唔系 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就会话 系 啊，好啊，我都买咁。 因为佢俾老婆系咁闹，就系话你使嗰啲钱去边啊？你买件衫，你实际上你着佢翻工嘅话，我都冇咁嬲啊。但个问题系嗰啲系虚。重要嘅就 系 其实真系冇嘅，冇嘢 噶。你去到一个 level 又点啫？ 系 咪先？ 嗱，佢开心啊，咁你有乜都好讲啫。同埋佢系自己赚嚟自己使，你冇得倾。 仲有，阵间你分钟又话打赏俾嗰啲网红，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钱系噶， 分分钟真系好难计。 系啊， 即系你俾嘅钱系真嘅，你得翻嚟嘅就虚拟嘅。 系啊， 又唔可以咁讲。我谂系咪虚拟咧？等于你嘅就 系 你嘅快乐，你嘅满足感，满足感可唔可以话系虚拟啊？ 自己 feel 到咯， 系啊， 佢自己 feel 到咯， 系啊，佢开心咪得咯。你买件衫可能其实你最后尾出嚟买个开心啫嘛， 系啊，真系， 因为有人赞你靓啊嘛。其实嗰样嘢都系贪慕虚荣嚟噶，咁虚荣系咩嚟噶？虚荣都系虚拟嘅嘢嚟， 冇错， 系咪？ 第四个咧就比较，我觉得比较虚拟，即系咩好难讲嘅，佢话咧嗱呢一嘴嗱宅男咧对女性就唔会有啲奇怪嘅束缚啦，因为佢亦都冇精神去束缚你，有啲噶嘛喂嗱唔好咁夜翻，或者喂你同边个食饭啊，即系有好多叫做管得好严啊，但系佢话宅男咧就会有自己嘅世界，就唔会去管佢啊，冇咩束缚啊，咁佢又会自由啲啦咁样。 呢个我第一我冇意见，第二如果你唔好拍拖啦，不如 我都系咁话。 你拍嚟做乜嘢啫？你又唔理佢，佢又唔理你。 冇错，仲要。就是你要跟我在一起的话你又怕他管你、啊、我又觉得这样的其实有时是要大家要有一个磨合 是不是、啊、你管得太严又不对、但是你不管的话我又觉得我跟我自己有什么分别 不是 又不行、 他在家又怎样 但是我不可以因为这样而找一个宅男对不对因为他符合我这个条件你只是 set 一个条件去要对方去符合的话这个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是、啊 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不是你去 set 一些条件的话希望对方去符合你嘅系大家之间嘅磨合，嗰样嘢先至系一种火花，同埋、 啊、 大家一种互动嚟噶嘛。 佢搵个虚拟男朋友算啦 ，exactly 系啊， 虚拟、 啊、 女朋友，虚拟男朋友咁 出奇噶。我以前听过一个讲法，咁、我自己觉得好奇怪嘅。佢就话咧，如果拍结咗婚啊，唔系拍拖，结咗婚之后、啊、最好都系有两个唔同嘅家，一个就你嘅，一个就我咧，即系夜晚咧就食完饭咧就各自翻屋企啦咁样。 你梗 系想啦，系啦，佢实行紧啊。 呢个唔系我，呢、這个唔系我。 佢实行紧啦， 呢个唔系我， 系啦，我查嘅到， 我都知道， 我开咗你个快佬 噶啦。你唔可以话一个家，我觉得佢整个各有自己嘅空 间， 空间可以系嘅就系一间房，或者甚至乎系一个地方，其实或者系一啲时间，你 系 唔会麻烦到我自己，我亦都知道嗰个时间系尊重你要自己一个独处嘅，我觉得呢个好重要。 系啊，或者听嗰个角落，你自己有张 armchair 有盏灯，你去继续。 佢知道呢個係你個男人嘅角落嚟嘅，冇問題。 係啊，睇書啊，你又思考一下人生啊，你又 send 一啲唔知咩 message 俾我啊。 你講乜得佢？係啊，佢個微笑好 講中佢啊！佢個老頭得冇人搞你個老頭。 佢 send 俾你啊！ 真係邊個？ 我點知你啊？ 你自己問自己咯。 係啊，總之冇人搞你個老頭，你放心啦。 啱唔啱先？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咁嘅，唔好成日黐埋一齊，因為其實我諗大。 系 人嚟噶，你系需要有啲时间自己去过滤一啲你自己即系日常生活去面对嘅嘢噶。我睇过有一集嘅话，我觉得真系讲得好好嘅，就系、是《Sex in the City》吓，《Sex in the City》我觉得喺当时嚟讲嘅话，其实佢都几大胆嘅， 历久常新啊， 系历久常新嘅。跟住佢里面讲嘅嘢嘅话，其实佢就系我就讲出嚟啦。佢有一集我觉得佢真系拍得好好嘅，就系话佢同一个新相识嘅男朋友，两个咧就拍拖拍咗一段嘅时间。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是对方就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话一有时间嘅话，我哋就要喺埋一齐，系、啦，就可能食饭嗰阵，我打电话嚟嗰阵，我一阵间有四个钟头，比如我一阵间我哋去食少少嘢啦，佢就会觉得个压力好大。跟住佢就系佢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有一日佢就去咗即系个男朋友就去，即系佢去咗佢男朋友屋企嗰度，跟住自己咧就整咗一堂帘，跟住就走埋去同个男朋友讲，唔好嘈，跟住拉个堂帘喺呢个时候。讲紧一个钟头或者系两个钟头，呢个地方嘅啫，系你嘅，呢个地方系我嘅。 哇，正喎！ 你俾我静下， 哇， 就完 啦。 其实佢讲咗有好多啲大家喺相处之间嘅时候，会赋予对方嘅一啲无形嘅压力啊。你成日以为一定要喺埋一齐啊，喺埋一齐嘅时候一定要好多嘢讲啊，嗰啲全部都系其实唔啱嘅。我觉得最高嘅境界系乜嘢咧？系两个同一屋檐下喺埋一齐。齐嘅时候，你乜嘢都唔需要讲， 系一个眼神， 只是无声胜有声，系咪？ 我寻晚就系咁啊！ 你同边个无声胜有声？ 反 哦，我知啦，同妈妈。 网上情，别用人家的错误惩罚自己。有位大学的教授有一次上堂的时候，就叫大家写最影响他人生最心愿的三句说话。他以为通常都是啲老师啊、家长啊俾佢鼓励说话，点知收翻嚟睇下，系一啲被伤害过嘅说话为主，一啲好负面嘅说话。佢先发现原来人生里边好多时，屋企人、朋友讲嘅说话系会影响自己好远好远，而通常呢啲就系啲批评嘅说话。睇死你啊，做唔到噶啦！我一早就知道你咁噶啦。原来呢啲负面嘅说话，有时可以令人哋咧唔开心到好耐好耐好多年之后。的确系嘅，我哋生命之中有时会遇到一啲人，佢哋会批评你、伤害你，对你做啲唔好嘅事情，令你好受伤。可能你想反击，不过最大嘅就系、是、你应该俾呢啲东西停在嗰度，然后继续往前奔去。最终呢啲说话就会在后面不停消失消失，唔好带住佢成为人生旅途嘅负担。喺一生里面，唔系个个人都会对你好，总会有啲人系讲啲说话嚟伤害你，可能系你嘅朋友、同学、主管、同事。但系其实每个人每一日嘅能量系有限，如果你将你嘅情绪不停咁同呢啲人所讲嘅说话纠缠住嘅话，可能你就会因为咁样停滞不前，浪费咗本来可以实现目标嘅时间。喺呢个世界上，有人对我哋唔好咩？冇咩好值得嬲。当然你可以选择生气，生气亦都好正常。毕竟呢个都人类好正常嘅反应嚟。但你要明白，你控制唔到人哋。当人哋讲一啲说话、做一啲嘢伤害你呢，系佢哋嘅选择，而你嘅选择就是控制你的反应。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也都没必要找人去抱怨，因为不值得。这些对你不好的人，可能自己也有些问题，有些不开心，所以将他们的困扰、将他们的烦恼转嫁在你身上。与其跟他们生气、让他们发生气，不如让自己因此追逐目标上，唔好将个时间浪费喺佢哋嘅身上。当你咁做嘅时候，呢啲事情、呢啲说话对你就唔会带嚟任何负面嘅影响，你可以继续做你。 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沙，无用多。 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二台话你知， 我下个月咧会去泰国玩几日，谂住疯狂食泰国嘢，谂起都兴奋啊！放心，我会买手信俾你嘅。 多谢你先。不过除咗食之外，有冇谂住睇一啲特别嘅表演啊？ 都有、啊，我谂住咧去睇孔剧。佢喺2018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一种结合文学、创作艺术、舞台艺术等多种领域的戏剧。 我就是想叫你去看孔剧啊，虽然我就未睇过，但系咧我睇过一啲节目嘅介绍，觉得几得意噶。以前咧只有男性先至能够去表演孔剧噶，而且只能够喺宫廷里面演出嘅。不过而家女性都可以演出噶啦，除咗有宫廷嘅孔剧，仲有民间嘅孔剧、露天嘅孔剧、布景嘅孔剧等等啊。 在孔劇的表演中，最鮮明的特點就是表演者需要戴上特有將面部和頸部全部覆蓋的面具或者頭罩，例如夜叉面具、猴子面具、神明面具等等。 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少數族裔的資訊，那就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6點至8點鐘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聲音演繹超 B 魔力二台話你知， 好，翻嚟咧，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爱好系列一首打气嘅歌曲。 打气， 有时我都想为自己打气，得唔得啊？ 梗系得啦。 我哋根本今日 set 嘅话就，总之系需要鼓励嘅人咯，啱唔啱啊？ 如果觉得自己需要鼓励嘅，都系可以为自己打气嘅。 系啊，几时都系啊，一定要自己变强，先至能够令到其他人都系跟得上你嘅步伐。 哎，埋唔到我身。 你系咪叫咩名话？系咪盲强？ 喂，我强盲强一嚟散个片甲不留， 打死老师傅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嚟到今日嘅爱好系列啦，一首打气嘅歌曲咁样样啊。咁我觉得咧，人生咧，即系在而家以我自己睇翻咧，好多时咧系分好多嘅唔同嘅段落，而每一个段落咧就唔能够用嗰个段落嘅好啦或者坏咧去决定将来嘅。 你要过先知嘅。 是啊， 有时你咁样睇啊，后知后觉嘅， 冇错，系啦。 我记得回头一望咧，另一种风景嚟。 回头一望，你又觉得其实都 OK 啊， 系啊，都 OK 啊， 系啊，当然考唔到都 OK 啊， 又挨过啦， 系啦。 我嗰阵时咧，小学嘅时候咧，成绩 OK 嘅，都唔错嘅。点知一上到中学咧，因为咧你咁噶嘛，你自己觉得你会好有信心，但系上到中学咧，突然一发觉原来个成个世界唔同咗， 系啊， 去咗一个好低嘅 大海啊， 大海， 大海， 因为好多好叻嘅人集中喺度，于是咧你变得。小鱼毛啦，咁成个中学阶段咧，就个感觉系好失败啦。咁慢慢咧就变咗接受咗，觉得我都系唔得噶啦。咁样到后来咧入咗呢一个大学阶段咧，我觉得叫大专啦。哎，发觉成个游戏规则又好似唔同咗啦，又未必咁讲嗰个分数啊、考试啊，自己嘅信心又慢慢翻嚟啦。好啦，咁啊读完呢一个叫大学啦，出到嚟做嘢又另一个阶段咯，发觉 原来 又一个海， 又 唔同嘅规则， 系 啊， 你冇呢个感觉， 有啊， 所以唔好用一个阶段嘅成或者败或者好或者坏去定性到底你系点嘅样。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你揾到自己条路咧，点都会成功嘅。 但系喺每一个阶段嘅话，都要尽力， 冇错。 你只要尽咗力嘅话咧，你再睇翻转头嘅话，你就无悔噶啦。 冇错， 我觉得人最紧要到最后尾嘅就系呢两个字。 事啫，系咪啊？我又冇愧对我自己。 冇错，呢一首打气歌咧，其实我觉得我好中意呢三个字嘅，系阿牛同埋任贤齐，佢唱一个叫做《再出发》。再出发，就算你跑完呢个旅程，咦唔系几好，仲有下一个旅程等住你再出发。任贤齐加牛啊！我哋今日嘅你觉得自己系成功定失败都好咧，我相信咧一定可以继续努力落去嘅。我记得嗰阵时咧，因为我读嘅系电台电视节目制作啦，咁啊电台咧都喺暑期嘅时候入咗嚟做咗一个叫做暑期实习生啦。咁啊，心里边仲有一个心愿就系、是，不如入电视圈试下，因为你读嗰样嘢咧，你觉得咧好似你试过咧就好似好唔甘心咁样。咁啊入咗一个叫佳艺电视台，咁大家都如果去睇翻啲旧新闻都知啦，即系我做咗三个月到啦，倒闭嘅，即系当时你对于我嚟讲、哎呀， 系咪另一个打击啊？ 不止话打击嘅，但系好迷失咯。因为喺我个当时嗰个认知里边咧，可能我真系见识少啦。吓、啊、咁大间电视台，咁大间电视台会执噶咁样，咁同埋跟住就，咁、我跟住点算咧？咁样样，咁后来就翻翻嚟香港电台做，咁啊直接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后啦，吓、咁所以大家就继续努力。好，都交俾你啦。 好啊，咁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是、人咧，好多时候咧，我觉得我最尊敬嘅，同埋我觉得最需要有嘅拥有一样嘢嘅就系运动员嘅精神。这个就叫做体育精神、可以运用在你平时做人或者做事甚至乎是一个人生的一些态度来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见到的就是运动员真的很厉害。每一天 從同一個動作，好可能就不斷不斷不斷咁樣訓練嘅話，冇人會知道他朝佢會唔會能夠可以比賽，甚至乎就算比賽嘅話，佢可唔可以攞到一二三？好多好多人都喺度努力緊嘅話，但係識得嘅或者係能夠登上個台上邊度攞獎牌嘅人又有幾多個啊？但係其實嗰個精神係唔死嘅，而每一日嘅話都喺度同緊自己嘅精進同埋自己嘅努力喺度，希望今日比琴日更好，琴日再比琴日更好，是一步一步咁样，系同自己一路去奋斗，系令自己感到骄傲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难嘅。如果大家系有做运动嘅话，都会好知道嘅。其实你喺嗰下咧，往往系你想放弃嘅时候，但系你仍然继续坚持一秒、两秒，再做多两下，嗰、那个就系你自己嘅潜力。你系会发觉嘅就系原来自己仲得噶。你嗰下你會唔會覺得佢就係啊？因為你真係可以逼到你自己裡面嘅潛藏咗嘅嘢喺裡面。有好多時候，我覺得人咧係會好容易受嗰啲人講嘅嘢啦、框框啦，自己會俾框框自己嘅。你會覺得我就係話我唔得噶啦，咁嘅年紀嘅話呢啲嘢我做唔到嘅就冇嘅。其實呢個世界冇限制，係你自己俾你自己嘅啫。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呢一樣嘢，如果能夠將佢擺喺你日常嘅生活裡面，又或者你面對困難嘅時候，或者係你每一日嘅人生有。呢一種咁嘅體育精神嘅話咧，係一定係可以，所有嘅嘢都會過嘅。同埋嘅就有時你又會發覺嘅就係個遊刃有餘，係咪咁講啊？又或者係嗰、那個要唔太勉強自己，太勉強自己嘅有時如果你逼得太過嘅話，你又會受傷。但係受傷嘅話，你唞過之後，你會好翻，跟住你好可能嘅就係需要好好地去重組你自己嘅嘢。咁但係有時嘅就係你又要覺得你需要喺某一個階段要再繼續堅持落。嗰样嘢嘅话，就系人生你每一日去学习嘅嘢啦。明我讲咩嘛？ 绝对明白，因为运动员我其实好佩服， 我非常佩服， 佩服， 系啊， 系啊， 佢哋真 系 好难得嘅。 即系 喂， 系啦，攞到第一之后，你又要面对跌翻落嚟。因为永远冇人永远系第一嘅。 系啊，所以我希望其实大家可以嘅就系攞到呢一种嘅就系体育精神，系嘛？即系总之嘅就系全力以赴，你只要做好，我觉得无悔就得啦。所以我希望可以用呢啲咁样嘅感觉嘅话，系同大家去打气嘅。我记得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我哋曾经有揾过一啲嘅运动员上嚟啦，又接受过我哋嘅访问啦。有好多嘅运动员嘅话，当佢自己觉得去冇力啦，同埋攰嘅时候嘅话，都会用呢一首嘅歌曲同自己打气，沙然之歌。 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棒，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重盛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我誓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 为 DSE 所有嘅同学仔打气，亦都为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加油。 好，大家一齐努力啊！ 冇错， 阿 Michael 话佢中学时代嗰啲嘢啦，其实我真系都有同 感。你有冇感受到啊？ 绝对有，我人生第一次挫败感最强咧，就系 Form Five 考试。 你考过第咩名？ 考过三十几， 我差唔多到第咩？ 三十几， 三十六，我记得三十六，我三十八个人嘅，我考三十六。 我阿梁继章嘅感受， 你赢你赢你赢， 一样咁深。嗱，我哋啲屋村仔，咁就考到入去一间相对比较好、比较好嘅学校，哇！真系个。即係個 光宗耀祖啦！ 哇，我爸爸成日都話啊，個仔入咗去，阿媽問問，媽問問。你記唔記得早輪？ 壓力仲大啊！嗬。 係啊，同埋我真係覺得自己嗰陣時好笨蛋。 但係咁，我又覺得個就係你唔係好中意將呢樣嘢掛喺口度。 因為過咗去啦。 係啊， 過咗去啦。 但有啲人好中意將嗰樣嘢掛喺口度啊嘛。 係啊，過咗去啦。 我邊度邊度㗎？係 啊， 我邊班學校㗎？ 唔需要啦。其實好簡單，我早輪 定你有愧於？ 唔会， 唔敢话俾人听， 唔会傻啦，都唔知几 proud of 啊！你记唔记得我早轮话唱呢一个知音集啊？当我唱紧知音集Form One暑假嘅时候咧，原来我啲同学咧睇紧《Gone with the Wind》英文版， 哇！ 成嚿砖咁厚睇晒，那边上另一啲同学咧睇咩？《三国演义》、《金庸》嗰啲，哇！我而家即系回头 书啊！你唱紧咩？ 系咯，但我谂 你都系好厚嘅书啊！ 我谂下，其实都唔紧要，我唱好啲都冇问题，但系唱嚟唱去都系咁样嘅，明唔明啊？所以 冇得讲嘅。 所以我觉得自己即系如果都奉劝啲年青人咧，都系早啲，如果揾到条路啊，早啲即系认定嘅方向咧，我觉得一定得嘅，同埋 冇得嘅。 唔係，即係往往哪個方向都冇所謂。就算你想做廚師， 做乜都得， 係 啊，總之做最好。 你唱歌咪唱歌咯，千祈唔好好似我咁日跑夜跑，半之後站得個吉。 咩問題啊？ 但我唱得唔好啊嘛， 繼續唱落去咯。 係啊， 其實可以繼續唱落去。 同埋因為我考試又考得唔好啦 ，A level 都係唔好啦，即係成個中學階段我都係覺得 我都係一樣 唔開心嘅。係啊，咁啊送呢首歌俾大家啦。 我一陣間送啦，不如講到尾啊，因為你嘅歌 好 夠成個。其实咧嗰阵时咧， 呢个系另一版本。 因为嗰间学校咧都几多几叻嘅人， 系啊，太劲啦！ 越系佢哋叻，我就越觉得自己个成绩系好差。 冇错， 我好记得有一次上堂咧，老师派我都讲过派卷啊嘛。马小强88，李丽蕊95，梁继章8分，好大声8分，咩事啊？咁样 吓， 真系 八 啊！数学我数学好差。真系八分， 其实真系好难受啊！嗬，不过我相信而家啲老师唔同， 即系唔 好 意思讲一句，我觉得其实啲老师点解要咁咧？ 过咗去啦，而家啲老师一定 都 唔 系话过咗去噶，系啊，即系其实我不有咁讲嘅，我觉得佢就系佢可能就系用呢种咁样嘅方法嘅话，佢以为所有嘅学生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嘅话都可以嘅啫，先打沉你，跟住希望你可以发力，但系唔系每一个人都系咁噶嘛， 系啊， 有啲人嘅自尊心真系特别重噶嘛。好似你咁样，真系不堪一击噶嘛？ 系啊， 系嘛？有啲就话系会越强越强，系嘛？ 唔得噶，真系打沉啊！一棍殴落去咧，真系会 我成个中学阶段数学好似未合格过。 我你我好过你。我甚至咧生物科咧我都合格嘅， 每一个人叻嘅地方又唔同。 系 chem 啊，同埋 physics 咧真系好差，可能系18分啊、28分啊。考试 系、 我知，考试 你讲嗰啲唔紧要， 系啊， 系咪啊？ 系啊，大家同学们努力啊吓， 每 一家即系啦，考到好成绩啊，梗系好啦。就算真系考得麻麻地，唔紧要，再努力， 再发力。OK， 好，11点半先系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交代两项主动调查结果，其中一项涉及残疾人士路旁专用泊车位被滥用的问题，促请运输署正视和处理。申诉专员赵慧贤话，运输署在2021年推出新措施，容许司机申请证明书，接载行动不便人士时使用路旁的残疾专用泊位，有关证明书俗称灰证。 他说截至去年十一月，运输署共发出2729张灰证，但是路旁残疾泊位只有522个，以致泊位供不应求情况更加严重，被滥用的情况亦都增加。有个别灰证持有人没有接载下肢残疾人士，但是就使用专用泊位。他说申诉专员公署向运输署提出十一项建议，大致获接纳，署方已经采取措施落实建议。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教育局对智障儿童学校宿舍部的监管情况，发现局方以往未有针对智障儿童学校宿舍部另行订立详细的运作要求、限制和巡查制度，校外评核亦都唔会直接评核宿舍部嘅运作。由于寄宿智障儿童表达能力有限，一旦发生问题，或者会难以向家长清晰说明情况。公署提出十二项改善建议，包括为宿舍部定明部分日常运作嘅基本要求，并且纳入校本政策同指引，强制要求宿舍部必须设置有录影功能嘅闭路电视。針對以身體約束物和隔離作為管教寄宿智障兒童失控情緒及行為的措施，為宿舍部制定詳細和嚴謹的基本指引，以及加強突擊巡查等。黃大仙獻主會普仁小學因為小一收生欠一名學生未達到開班線，新學年不獲准開始小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說，暫時知道已經有三間學校未達到開班線，他批評教育局說希望軟著陸，但實際卻是硬殺校，促請教育局盡快公布減收扣門生安排。普仁小學校長余思慧說，3月30日收到教育局分區通知獲派零班，令到他們感到難過，學校已經向局方申請安排特別試學，亦都期望約見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余思慧又說，學校努力發展新開拓課程，很努力打造新理念，希望可以同局長直接分享新設計課程或者創新教學。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在報章撰文指出，以直選或者民主來評價區議會的產生辦法並不適當，因為基本法規定區議會並非政權機構，產生方式並不涉及市民的民主權利，特區政府有很多諮詢組織都是委任產生，亦都沒有人質疑不民主。他認為即使有選舉成分，直選的比例亦都不宜太多，有需要通過間接選舉甚至委任方式吸納地區領袖以及有專業背景的人士加入區議會。盧文端又認為，中央歡迎各方人士在愛國愛港的前提之下參與特區治理，相信非建制派或者泛民人士亦都有機會參選區議會，而泛民上一次遠勝杯葛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已經對自身的生存造成極大傷害和衝擊，如果今次再不參選區議會，就等於是自絕於香港的選舉，在政治上是自尋死路，無可救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0点，系升3点，总成交金额4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95升2仙，阿里巴巴81.2跌2.1，腾讯控股341.8跌6.4，恒生中国企业66.8跌3毫，比亚迪股份234.2升1.4， 中国平安54.4升2.85，招商银行37.05跌2.5，友邦保险85.4升1.55，美团132.3跌8，中芯国际22升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61，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4，人民幣6.925，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105，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28,350，跌66，港金報18,710，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0.14美元，卖出2,0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丁九桥左转上屯门公路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惠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车龙排在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需要封闭。另外，青屿干线都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00，青屿干线来回方向介乎马湾高架桥至吸水门大桥之间部分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向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方向大清、三号干线落斜向葵芳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王牌 就是挥洒热血，只为战之必胜。 部队 就是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日日军魂，此志不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 港台电视31。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继续打气。 好，我今日送呢首歌咧，就系希望所有同学仔都坚持，坚持，坚持。主唱嘅系胜利者 Winner。For my life's too shor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 then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Carry on. Till tomorrow 有 Wins 嘅呢一首歌曲吓，咁啊， 你都要啊，马家姐， 我知道啊， 系啊，你都要 carry on 咯、 啊、，Yeah，till tomorrow， 系啊 ，till 三十六啊， 系啊，carry on eating， 系啊 ，till tomorrow， 热热热 ，I did eat 啊 ，OK， 好啦，咁咧头先我讲到咧，我曾经喺电视台做咧，其实嗰阵时咧有一个梦想咧喺心里边嘅，因为入得去我哋读 production 嗰啲咧，入得去咧系希望第时做咩、嗯、做 producer 或者叫编导，无论系戏剧又好，无论系综合节目，希望自己可以叫做执掌嗰样嘢咧，系能够决定一个节目嘅所有内容啦咁样。咁但系发觉咧，原来入咗去之后咧，做assistant producer 或者叫 PA 咧系争好远嘅，你负责嘅工作咧系 book 咩咧 ？book 演员啊 ，book 艺员啊 ，book 场啊，所有要 book 嘅嘢咧就系你做嘅，但系 就一个小杂工啦，系 等于小杂工 啦，系啦， 其实同 个 内容系冇影响嘅，即系其实有你或者冇你系同个内容冇关系，你 点会冇咧？ 你牵涉唔到有个内容嘅， 但系嗰啲系你 book 噶嘛？ 我 book 啫， 而且佢系一个 teamwork 嚟噶嘛？ 我 book A 演员同 book B 演员都系 producer 决定，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你 控制，但系你都要有人做嗰样嘢。 系，我知道 你 book 唔到就搞唔到噶啦。 系啊，系啦，真系 book 唔到嘅话就冇啦嘛，就冇人做啦嘛，嗰日就要停工噶啦嘛。 都系嘅，咁喺某种程度上啦。但我喜歡有一首歌咧，佢裏邊嘅歌詞叫做《天氣不似預期》。咁如果你入到去，你發覺，咦，原來嗰樣嘢同你想象中唔同，唔緊要。我相信咧，你能夠繼續喺你自己能夠做到嘅範圍咧，去努力啦，等待啦。雖然呢個天氣今日未似預期，但係終於有一日咧，係會去到一個陽光普照，找到另一片天嘅日子嘅。歲月如歌 ，Eason 陳奕迅。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入味，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高中找你，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同天一样，人生有时都系不似预期嘅。好啦，呢个时候到李丽蕊。 好啊，咁啊，其实咧，我觉得有时候好得意啊，即系人生有高低，系人都知噶吓，亦都有开心，亦都唔有唔开心。我觉得呢一个咧，先至能够系一个即系你要一定要有开心，你先知道咩叫做唔开心。嗯、其实有时好多嘢就系一个比较，一个对比嚟嘅啫，冇咩特别好即系嘅意义嘅。个意义咪就系在于嘅就系俾你知道嘅就系有一个比较，你先知道即系点样先至系为之顺境或者系逆境咯。好啦，咁其实我觉得有时我又会觉得当一个人系唔开心又或者系面对紧一啲困难嘅时候咧，又有啲人会成日都会劝佢嘅就係话你开心啲啦，我唔准你咁样啊、嗯、你如果咁样嘅话你咁沉沦落去系唔好㗎或者系点样。太过迷信正能量咧、嗯，我又好怕。 嗯、 你有冇发觉即系有啲人其实佢哋又成个都好似就哇好劲啊， 好似好正气咁啊， 系啦，永远都系要咁样嘅。即、嗯、系我觉得其实有时有啲嘢系要又有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又有白色又有灰色又有蓝色，呢、嗯、个即系个人生你先至系有多姿多彩嘅。所以其实有时有好多嘢，就算点样都好嘅话，都不能太过去迷信有某一样嘢系能够将你喺嗰时候你需要经历嘅嘢，因为我觉得咧，到你过咗嗰个关口，你先至会发觉高高低低、起起跌跌、顺境唔顺境，所有嘅嘢嘅话，都系你人生嘅营养嚟嘅。嗯營養有好嘅、嗯嗯嗯，有唔好嘅， 有養分啊嘛。 係啦，個養分有好嘅，唔好嘅。咁但係其實你都要去擺落去你嘅身體嗰度，再將佢反錯，或者再將佢消化，去成為你自己嘅嘢，一種你自己嘅能量。咁所以其實有時我就會覺得， 呢首歌我好喜欢，同埋其实我觉得呢一位嘅歌手啊，好多时候都系 underrated 嘅，因为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嘅就系、是，即系佢啲歌系好听，佢唱歌系好听，但系其实我觉得佢有好多诶，佢系好努力，而且即系真系应该会比而家个成绩，亦都佢都唔差，但系可以应该更加好。我讲紧系维兰。佢呢一首嘅歌曲我自己好中意嘅就係 It's okay to be sad。咁如果你有時唔開心嘅時候嘅話，係 OK。係 啦，喊啊都冇所謂。 係啦。 你想見他，想見他，沒有他，遇上每日假裝不算大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後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给抢走。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虚止了，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扮那么算了。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梦最终迷绕过，无自豪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 十二点钟 ，It's okay to be sad。之后咧，我哋交俾马小强。 系曾经有个前辈同我讲咧，佢话如果你真系遇到啲挫败咧，其实唔紧要，系、咪？因为咧，其实落到谷底咧，去到最底最底咧，都会弹上嚟嘅。 我头先咪问你有一句咁嘅说话， 系啊，佢、意思就系话、你想跳高啲咩？你要坐低，你先弹得起、你想跳远咩？你都要坐跑先跳得远、所以咧，佢话少少嘅挫败唔紧要嘅。咁另外早轮咧，我同啲校长倾嘅特殊学校嘅，佢话佢啲同学仔有啲严重身体有缺陷嘅，佢哋考 DSE 咧要有个按摩师喺侧边。 啊 哇！我覺得好 感動，咁都堅持啦。 佢話佢哋 講得好，呢、這個好。 佢哋考試成績好唔好，其實都已經唔重要，最緊要參與，同埋佢話嗰啲老師咧即時幫佢按摩，按摩完啦再考。我要向呢一班嘅同學同埋老師們、校長們所有嘅同學加油鼓勵，有一日你哋大家都會飛起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潘石王、黎智慧第二集。好啦，今日咧嚟到寻找快活人生啊，继续同潘石王、黎智慧倾偈。喺你嘅人生历史里边咧，发生咗一个非常严重嘅车祸啦。呢个大家咧都今日再睇翻，都已经知道呢件事噶啦。如果其实而家每一次咧，我相信你接受过好多访问啦。其实每一次讲翻呢一个车祸或者呢个事件咧，仲有冇啲戚戚然、有啲唔开心啊、一啲遗憾啊，即系仲有冇啲咩特别嘅感觉啊？再讲翻， 我谂。爬完獅子山之後，我都釋放咗，即係2016年嘅時間，係啊，咁叫做完全釋懷咗啦，都亦都認定咗呢件事啊，係啊，咁更加係知道就暫時都未有機會行得翻嘅啦，咁已經接受咗嘅，咁同埋就係唔會再唔開心咯，係啊，咁依家係好似普通飲水咁樣，好平淡。 但係有冇咩特別事件啦，或者特別人呢？令你放低噶，我谂总会有一个 point 咧，系你好唔开心，因为我睇翻你啲访问咧，你有一段时间咧系唔开心到咧，抌晒啲奖牌啊，旧友嗰啲，即系唔想再记住啊咁。咁我相信抌嗰刻，我估啊，即系我以局外人咁睇，好复杂嘅感觉。即系你一路，即系一方面就好唔开心啦，而一方面可能会好痛心啦。咁啊，事后可能会后悔，我唔知啊，即系我估嘅啫吓。咁所以系情绪应该好复杂嘅，系边个位或者咩人咩事件令到你可以走翻出嚟咧？ 嗰刻系啦，正如你所讲，咁一定系经历过唔开心啊，唔知点算啊，咁啊，跟住亦都系好似好心有不甘啊，咁样等等呢啲咁样情绪。头先你讲嗰啲全部都有过嘅，但系都好短暂咯。咁同埋反而依家。抌完之后，其实嗰堆咁样嘅金银铜铁都几咗订噶嘛。 咁但系你唔觉得嗱，佢本身系金银铜铁啫，但系佢背后带住一啲时间嘅，或者系一个努力嘅印证嚟噶嘛？可唔可以咁讲？ 都可以咁讲嘅。依家开始老咗啦，就可能要靠呢啲嘢啦。但系嗰一刻嘅自己咧，其实比完赛咪算咯。我都目标系下一个比赛，我就好少 就唔好睇翻以前 拎住嚟。哇！我今次赢咗冠军啊，咁。今次贏咗下一次，咪準備下一次咯。我通常都向前望多啲。 所以呢個有灑脱嘅睇法，即係睇以將來以前算啦，係咪啊？ 係啊係啊，咁我又唔會話真係啊，得閒拎出嚟抹抹佢啊，捽下佢錫下selfie 下咩？我冇呢啲咁嘅嗜好啊，我真係擺喺度沤塵嘅啦。我都比較灑脱啲嘅，咁啊 灑脱地做人。 向前望啦，咁但系嗰啲嘢咧摆喺度就俾人哋睇好睇嘅，哇咁劲啊！原来呢个阿 Sir 成屋都系，或者系当其时个巴士中心咁多证书、咁多奖杯， 咁你又唔使，大家一睇新闻咧就知道你好劲嘅，即系唔需要睇你嘅奖章。 唔系啊，香港人好肤浅噶嘛，睇你攞到几多奖嘅啫，跟唔跟你学嘢？ 咁其实头先我所讲咧，就系你有冇咩人或者咩事情咧，系令到你真系可以好开怀地放低嗰、那个。唔再行得嗰个事实， 我谂系啦，就系2006年嘅时间，我就坐住轮椅去完成咗爬狮子山呢一件全世界都未人做过嘅事啦，吓、啊、咁叫完全放低咯。因为嗰几年里面受伤之后，我一直都好想去揾翻自己或者做翻自己嘅。咁我最叻系攀石，最自豪都系攀石啊嘛。咁坐咗轮椅之后点攀啫？咁顶笼咪？人哋拉住我，或者就系靠只手喺度爬，都唔似系自己以前攀石嗰只感觉咁自在或者咁自主嘅。咁结果我就揾咗成40位朋友仔帮手咁样，咁我真系坐住个轮椅，自己一个人，虽然用一啲绳索嘅滑轮系统咁样，由个狮子山底爬翻上山谷，咁但系全个过程我起码靠自己完成，吓、啊，即系我亦都经历过以前爬山嗰只攰，啊，即系又生晒水泡又抽筋咁样咁。再經歷多一次呢個過程，我就知道即係有啲嘢就要 let go 啦，放低啦，咁係叫做完全釋懷咗啦嚇。咁、啊、再加上就係、是、當其時我即係太太同個仔啦，咁啱啱又係同一時間遇到意外嘅時候嚟， 啱啱出世嗰年啊嘛，係咪？ 系啦系啦，啱啱我遇上交通意外，争几个月个仔就出世。 系啦系啦，就系、是、嗰年啦。 系啊，咁同一年，咁自己如果再咁困扰咧，咁我谂身边啲人都会好辛苦。 冇错，因为佢哋会更加担心你。 都是的，但是反而后尾呢，即是我听到很多说话就是，哎，你不要死定啦，不要扮嘢啦，哪有咁洒脱啦，哪有咁潇洒，你要喊你就喊啦，不要谷住谷住啦，咁样搞到我自己都以为自己好像有一些精神问题咁样。是啊，咁其实后尾諗返咁又唔系嘅，係有唔开心嘅时候，但未至于话要喺度死撑嘅，咁反正都学我以前话斋一路向前行㗎嘛，咁行唔到咪坐喺度推囉，咁个轮椅都仲有路行到嘅，係啦，咁因为开始识得咁諗，就唔再諗失去咗乜嘢，諗下仲剩返啲乜嘢。 我諗最难受就係啱啱由医生口中讲俾你听嗰一刻嗰个 moment 係最难受嘛。我听，我不知道你的访问是不是说，医生兜来兜去，最初都好像不是好，好像好敢，好敢讲俾你听咩事 啊？讲一大轮医学的理论，又不知道第几节有啲神经线点样点样，依家同你点样，咁我直情得啦，咁即系点咧？ 系啦系啦， 你嚟紧就冇谂住企起身啦，你下半身就要坐轮椅噶啦，咁样。咁嗰刻里面听到呢句说话，我都唔系咁相信嘅。因为嗰阵时我都好 fit 噶嘛，话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 你而家都好 fit 啊，其实 肥咗好多啦，而家最肥依家系啦。咁嗰阵时我谂住啊，可能住翻半年啊，或者一年咧。 我谂任何人都会咁谂， 有啲奇迹发生噶嘛。咁人哋做唔到啫，可能喺我身上做到咧。咁但系久而久之过咗两年，都要接受呢个事实啦。有啲嘢即系乜都试晒啦，由针灸啊、气功啊，咁样系争在未。未轉運嘅啫，嗰啲咩祈福嗰啲咁樣就嘥心機啦嚇，咁都要叫自己要接受呢個事實啦。咁同埋當其時，我身邊啲朋友啊、父母都好擔心嘅，咁成日尤其是我父母啊，即係好驚佢哋俾人呃嘅。啊，又話去邊度？ 係 啊，浸啲咩藥水，用啲咩湯， 俾幾多萬蚊咁樣。 係啦，好驚佢搞呢啲嘢嘅，咁就費事啦，係啦。咁跟住後尾我就即係積極咁樣坐住個輪椅，咪出多啲去社會。体验啊，生活啊，搭车啊，买餸啊，咁咪集尽快适应 翻 个 常 人生活咯，系咯，做个正常人。 其实呢个例子绝对唔孤独噶，我嗰阵时咧访问过一位歌手啦，唔知阿志伟有冇印象？有一对组合叫 Face to Face 啊。 哦，我 咁咧系啦，阿 Jody 咧 ，Jody 一过身啦，走咗啦。不过嗰阵时我访问过佢，咁佢就喺交通意外之后全身瘫痪添啊，全身。佢就好似你咁样同我讲翻，就系、是、起身嗰刻。当然好失望啦，跟住咩都试，佢讲笑咁讲无医之外咩都，除咗未揾无医挂医之外，咩都试，有咩药就食，咩方法就试。但系佢话每一次试完之后唔得嘅时候咧，嗰种失望系二次伤害嚟，因为你每一次你会投放一啲希望噶嘛，哎呀嗰个好好靓噶，或者个好得噶，喂嗰个方法得，咁你咪有希望咯，试唔得。再沉一沉，又再试，试到最后佢话唔试啦，咩都唔试啦。 我同佢相反，因为我平常心，我哋已经唔得系正常，得就反而系有 surprise 有惊喜。 系咩？系咩？ 系啊，因为我都冇期望，但系身边就好多期望嘛，咁样我都要应酬下佢哋噶嘛，佢哋又好热心咁样，咁咪一齐去咯。 系 咁，但系通常我都一两次我就停噶啦，即系费事嘥大家心机时间。 如果今日听紧呢个节目嘅有朋友。都喺呢一方面，无论身体方面啦、心灵方面啦，有啲嘅好重大嘅伤害，你会有咩建议俾佢哋咧？ 嗯，我谂你就要，我就残酷啲嘅，因为我可能对自己都系严厉啲，同埋就系早啲会对事咯，就唔系对人咯。我就俾系啊，我通常都会咁残酷咁对。 点样对事唔对人？ 即系话哇，呢家你行唔到就行唔到噶啦，仲谂咁多藉口做咩啊？或者系乜嘢啊？咁。不如想下你还想做些什么啦，或者就是剩下你还有能力做些什么啦，即是全部都具体化一点和生活化一点的。 现实一点 是的， 我不是 这样。可以这样说，是的，那我就不会说真的想一些妙想天开的东西。即是我觉得发梦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期浸在这个。 不要日头发梦，睡觉的时候才好发梦，日头好发梦。 在幻象里面咯。系啦，咁你都要面对现实噶，咁你继续呼吸紧个世界都继续转紧嘅，系啦，咁你都要早啲去接受自己。 阿志伟咧系一个都算系运动界知名人士啦，甚至而家好多人都认识佢啦，即系从呢啲事嘅。我想问下咧，其实从你嘅眼中，你觉得当你由一个四肢健全嘅变咗坐咗轮椅之后咧，其实人哋包括社会上嘅人啦，或者路上面遇见嘅陌生人咧，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噶？睇你？眼光啊，态度啊，即系佢哋对 我哋叫做啦，相見人士咧，佢哋係點啊？即係你感覺翻嚟，因為你最好啦，你曾經係個四肢健全，然之後你係一位相見人士，你會覺得分有冇咩分別喺咁？ 最大分別就係睇嘢嘅角度唔同咗，即係以前。出街我都企高啲噶嘛，我都一米七几啦，啊咁依家就永远都要保持喺啲米零嘅坐喺度咁样同人哋讲嘢，甚至乎要抬高个头咁样去同人哋对话，咁呢个都系最难适应的一样嘢， 即系自己觉得好似唔系好，即系唔系好接受呢样嘢，即系硬系好似怪怪地， 系啦，怪怪地争啲嘢争啲嘢咁样，咁同埋又系出去食饭嘅时间，即系香港都叫做系。共用噶啦，咁但系都仲有啲地方系原来都唔适合轮椅去嘅，咁变相又要又会觉得自己啊有啲唔方便喎，喺个社会上面生活，咁不如出少啲街啦，或者就系去之前要谂晒先咁样，咁要有呢啲咁样嘅习惯俾自己咯。咁至于嗰个眼光嗰度，都起初半年唔习惯啦，因为都人哋又认得我，咁歌旗报纸又卖得咁行， 又拍埋电影，我有份做嘅，知唔知啊？狮子山上 ，OK， 又包山王，又攀石王咁样，咁系人都认得我啦吓。咁、啊、再加上又即系啊，点解呢个啊哥哥仔咁后生啊坐轮椅咁、起初啲人唔知道我故事，以为我坐喺度玩 真 系噶，系啊！我试过噶，即系喺附近嗰啲侧边餐厅食饭咁样，咁有啲老板娘成日都见到，咦？呢、這个后生仔做乜坐喺轮椅上面玩嘅？跟住直至到有一次去帮衬佢，跟住佢先知道，原来我真系坐轮椅。 哦， 佢一路都以为我玩嘅啫。 系啊， 系啊， 因为你好 fit 啊，因为你真系又大只啦，又即系成个骨架咧，真系唔似咯，即系咁讲。 即系坐喺度又唔似咯，系啦。 但因为人哋认识你咧，反为我估啫，会少咗一啲异样嘅，或者我哋所谓叫做歧视嘅目光，即系会识你嘛，认识你嘅故事会 friendly 啲咯，会唔会？即系友善啲啊，热情啲啊。 咁同埋就系后屘相处落，知道我都唔介意自己坐轮椅，咁佢哋都唔会介意咯。跟住后屘佢哋同我讲翻，其实佢哋好就住我嘅。即系话你会唔会坐轮椅？你唔舒服噶，但我又唔敢同你讲。我哋去边度得唔得噶？咁样即系例如去睇戏嘅，喂有啲好楼梯，有楼梯喺度，你介唔介意人哋抱你或者扶你落去啊？咁样跟住我又唔介意呢样嘢嘅。即系有啲地方去唔到，跟住我同佢讲，我狮子山都上到，你肯帮我，我咪有办法咯。 系系啊，呢个答案几好 喎。系啦，咁跟住后尾佢哋都知道啊，原来。即系佢，我以为我扮嘢，系咪咁洒脱啊？系咪真系唔介意啊？咁跟住后屘知道，原来真系唔介意喎。系啊，咁跟住就，我觉得系你要自己接受咗自己先，先再令到人哋都接受你。咁跟住我身边最亲啲人啊，甚至乎父母啊，我啲学生啊，学生家长啊，都知道我系一个咁嘅人，咁就唔介意咯。咁咪当一个正常人咁样喺个社会上面生活。咁呢个社会都有人坐轮椅噶嘛？你识行识走，我坐轮椅，我用拐杖，我用义肢，咁正常都喺度活动紧。 冇错， 系啊， 大家都一样啫嘛，系啊，少少唔同咯，系方法上，但系最后都系一样，都系生活喺呢个世界上。 系咯，系咯。 今时今日咧，系咪你已经完全可以咁讲，就系所向无阻噶啦？当然啦，狮子山就爬过啦，一个好高嘅广场啊，吓大厦外墙又爬过啦，咁样。咁今日系咪难唔到你噶啦？即系今日所有。我哋出去行啊，睇戏啊，即系总之样样嘢，即系有适当嘅通道啊、渠道啊、工具，你就已经可以继续过一个正常嘅生活，可唔可以咁话？ 都可以咁讲，我谂唔系生活咁简单啊！即系我又可以同个仔去爬独木舟，又冲浪，又跳江山， 哇！精彩过我添， 系啊！ 你讲嘢未做过啊？ 咁基本上你谂到嘅嘢咧，我都会尽量去实践去做咯，咁同埋去试咯。咁争在就系要揾几多人帮手嘅啫。咁好彩我身边啲学生又多，死党又多，咁样真系肯陪我癫咯。咁呢样嘢，我觉得都开心同感恩嘅，即系大家都肯陪我去做一啲可能其他人未做到嘅嘢，或者就唔敢尝试嘅嘢，咁我就不停咁样去帮自己破框咯。 即系世界上无难事嘅，只怕有心人，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系啊，同埋就系身边都要有啲有心人去帮你先啦。我都算好彩嘅，成日遇到。 点解你有咁多好朋友嘅？其实你系咪即系平时你待人之道嗱？我就成日咁讲嘅，你待人好，人哋就会对你好噶啦。阿志伟系咪你会唔会回想系咪你平时你对朋友咧都系怀住好多好善嘅心啊，即系好关心人啊，所以会积到咁多好朋友帮你手。 以前唔识谂呢样嘢，依家知道应该系 系啊，积落嘅一啲福利， 系咪啊？ 系啊，因为可能做运动员都简单啲嘅，即系我哋又唔会有咁多机心啊，或者谂咁多嘢，咁有啲嘢帮到咪帮，做到咪做，咁变相自己久而久之，身边啲朋友都系咁样。 我睇你嘅访问咧，我记得有一个访问啊，你个朋友同你即系接受个主持人讲话，觉得你最初嘅态度咧，好似有啲俗啲讲咧，串嘅， 嚣啊嘛， 嚣啊，嚣张嘅，系咪？即系你唔出声嘅样，可能系好酷啊。 可能以前就系呢啲运动员嘅一啲气场嚟嘅。 是咩？运动员要咁样嘅咩？ 我落场比赛嗰刻系嘅。 其实你唔系 cool 嘅，可能你系。 总之我唔讲嘢， 好专心 啦，系啦系啦， 好 专 心 嘅啫。 系啦，就唔谂其他嘢，又唔望人，人哋望你咧，你又好似冇乜理佢咁样。 系啦系啦，冇错。 因为我今日接触智慧咧，我都觉得佢人咧系有一种气场咧，系包住嘅，即系有少少 cool 地咁样，唔系好出声。你问佢，佢答你一句，好啊，咁啊，系咪啊？ 依家好咗好多噶。 你平时系咪唔系好讲嘢噶？ 睇情況啦，好熟嗰啲就會。 我諗你追阿黎太嘅時候會講多啲嘢咯，係咪啊？即係平時就比較少講嘢。 都唔係嘅，真係睇情況。 睇情況， 特別是呢幾年係個人又唔同咗啦。 因為而家做教練啊嘛， 一嚟做教練咧，二嚟呢一兩年我又中意咗唱歌啊嘛。 啊，係，我又聽你嗰首歌曲。 係啊，咁變 好有激勵性。 又喺個網上面識到好多我唔認識嘅人，咁佢哋唔知道我背後嘅身份係邊個？ 點會啊？ 梗唔知啦，我好少會出一啲真相話，或者話俾佢知，哇！我就係黎智偉啊，我係攀石王，我係包山王咁樣唔得噶嘛，即係網上面。要保护自己㗎嘛，即係除咗女孩子都係 咁啊，係 你乜都拎晒出嚟咁樣，我淨係唱歌㗎咋嘛，咁咪識我一班唱歌嘅朋友喎。 嗯，唱歌嘅目的係咩？係咪想做歌星啊？ 咁又冇喎，咁嗰陣時疫情又冇工返冇嘢做，又冇街去咁樣，咁跟住人哋話我把聲又哇好似都唱得下㗎喎，幾好聽 㗎，你把聲幾特別。 你練下咁樣，唔好嘥咗佢啦。咁跟住咁啱又自己又有條紀錄片傲出咗嚟啦，即係之前爬太下嗰、那個，咁又有首歌，又有人哋寫咗俾我，有啲身邊啲音樂人，咁不如試下自己唱翻啦。咁嗰刻開始咪係咁攞個手機，攞個 apps 係咁唱，係咁唱，係咁練咁樣。咁跟住啊，唱咗年零兩年，咁最終又上埋錄音室，咁啊出咗自己嘅正式一首歌。 嗯，收尾有發行噶嘛？ 未，唔係叫發行嘅，擺翻落喺自己個紀錄片度啫。 點解唔嚟籌款呢？正如你攀嗰个广场都系一个筹款活动嚟噶嘛？ 咁 同埋筹到好多钱、啊， 系啊！上次都好反应，都筹咗七百几万， 系咯， 即系个零两个月时间， 真系算好好、啊，我觉得。咁你都可以第时考虑啊嘛？ 系咪？咁我要练得唱 攀石歌王，咁又 攀石加唱歌啊嘛？ 攀石加唱歌，或者一路攀石一路唱歌，咁啊为有需要嘅朋友筹款，考虑一下吓。好啦，嗱咁啊，今日倾到呢度，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寻找快活人生，继续从攀石王黎智慧倾偈。 热血热星红日光，胆似天。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那行子，热胜红日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展开在瑞士苏黎世的访问行程，与当地的非牟利机构瑞士联邦大苏黎世区经济促进处的行政总裁会面，了解该区在招新引资，尤其创科产业方面的最新情况，期间向对方介绍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的最新发展，双方并且探讨日后如何加强合作交流。 宣董其後參觀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以及一所微機械人醫療應用實驗室，並且與學院的香港畢業生交流，歡迎他們回港發展。孫東在當地時間昨晚禮節性拜會中國駐蘇黎世總領事陳雲，介紹香港一直在融入國家的創科發展大局方面的工作。孫東將會在當地時間今日轉到巴塞爾繼續訪問行程。今日星期六是全港戲院日，所有戲院門票劃一30元。今日上午11点起在各大戏院和网上售票系统发售，其中在旺角一间戏院外面上午11点之前已经有一批市民排队轮候购票。有市民说已经两年没有入场看戏，趁今次机会开心一下，亦都有市民说一家大小四张戏飞，而每张30元购入，一家人可以节省大约300元入场，即使早点来排队买飞亦都值得。有學者認為今次活動可鼓勵市民入場看戲，有關模式值得參考，亦都有助加快業界復常。申訴專員公署交代兩項主動調查結果，其中一項涉及殘疾人士路旁專用泊車位被濫用的問題，促請運輸署正視和處理。申訴專員趙慧賢說，運輸署在2021年推出新措施，容許司機申請證明書，接載行動不便人士時使用路旁的殘疾專用泊位，有關證明書俗稱灰證。他說，截至去年11月，運輸署共簽發2729張灰證，但路旁殘疾泊位只有522個，以致泊位供不應求情況更加嚴重，被濫用的情況亦都增加。有個別灰證持有人沒有接載下肢殘疾人士，但是就使用專用泊位。他說，申訴專員公署向運輸署提出11項建議，大致獲接納，署方已經採取措施落實建議。團結香港基金預測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將會明顯改善，如果所有簡約公屋單位如期落成，推算到2026-27 年度，公屋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有望縮短至 4.6 年。而如果公營房屋有大約 16% 的單位延誤落成，不計及簡約公屋的話，平均輪候時間將會是 5.7 年。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當局提前制定針對性策略，避免出現延誤。團結香港基金又說，北部都會區有不少正在規劃的私人發展項目，認為政府長遠要進一步釋放發展潛力，就要克服交通和排污等的問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73点，系升16点，总成交金额48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95升2仙，阿里巴巴81.3跌2蚊，腾讯控股342.8跌5.4。恒生中国企业66.96跌2.2，并亚迪股份234.8升2元，中国平安54.7升3.15，友邦保险84.8升9.5，招商银行37.1跌2.45，美团132.2跌9毫，港交所324.2跌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71，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4，人民幣6.924，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106，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 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1点，跌24点。港金报18,7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9.63美元，卖出1,99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村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醒啲吧，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E。 呢一两个礼拜正值系考试高峰期，如果你对物理科想有更深入认识，记得留意4月29号星期六晚8点，听住第二台啦。 奋发时刻 DSE。 除咗奋发时刻 DSE， 我哋团队仲请嚟30多位老师喺醒啲吧呢一个1分钟环节，同大家分享各科考试心得。 祝大家 DSE 顺顺利利。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早上10点到1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出去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出名嘅事。 喂，早晨 ，Eric。 Hello。 喂。好啦，咁多 Eric， 我哋今日咧带嚟呢个话题，由你介绍好冇？ 好啊，我哋今日讲下点样即系点样避你只狗点样吠，成日都吠。 呢样嘢李丽蕊应该好关注。 我好惊啊，系我啲邻居嗰啲狗啊， 系啊， 乱吠啊， 系啊， 夜晚黑又吠。 人哋只狗，人哋只狗我帮你唔到啦。 我知啊， 人哋只狗话就得啦。 系啦，其实咧，即系好可以学一个好讨厌嘅嘢嚟嘅，其实 系啊， 同埋唔单止讨厌啊，多谢你呢一样嘢咧。嗱，屋苑如果系就算养得狗都好啦，如果你只狗经常有人投诉咧，其实都会带嚟好多麻烦。佢即系嗰啲管理员一定会揾你倾偈嘅。喂，你狗又有人投诉咯，咁样样都系一件第一会对人哋唔好啦，系咪先？好似 Sarah 就咁影响人哋嘅生活啦。第二你自己都麻烦系嘛？ 其实我投诉过嘅，嗱，佢俾我个答案咧，就我觉得其实都系，我都 O 嘴嘅。佢就系话，咁佢吠我。冇办法噶， 佢似乎有讲得好有道理， 佢又似乎好有道理，但系 即系你好似你打一次咁啫嘛，我冇办法。 我原来我都冇办法噶，咁样。 但系 Dorothy 呢一个咧，算系一个行为嘅叫做更正啊，定系关唔关兽医事嘅，定系一啲叫狗仔嘅训练师去负责嘅咧？ 系养主要其实系养狗嘅道理嚟， 主人系嘛？ 系啦，即系养狗呢啲問題咧，永遠都係唔避好個等佢發生，你先去嘗試停止佢吠啦。所以咧，我諗最大即係我做咗咁多年，即係都做咗好多年慈善嘅即係領養動物啊啲咁嘅團體啦。咁就如其實咧，呢個係某一個遺棄嘅原因嚟嘅。咁啊，其實好多時即係 太嘈啦 情況底下，因為有人投訴，你就會有啲人就被逼街啦。佢自己出街瞓，或者隻狗要俾人遺棄啦。咁、個選擇就冇咩選擇啦，變咗。所以咧，就其實都係一個大問題。所以咧，第一樣嘢養狗咧係你養嗰陣時開頭咧，你點樣同佢 BB 嗰時相處，同埋點留心去睇下幾時吠啊，點樣俾佢吠係最緊要個 part 嚟嘅。所以咧第一個 rule of 養狗咧，就其實你要好多時間嘅，因為咧你開頭唔擺個心機去做嗰個訓練咧，其實你就我之後隻狗又 suffer， 你又 suffer 嘅啫，因為 係 啊， 同埋好難矯正佢啊，嗬，佢慣咗係咁。 係啦，開頭咧點解話你要擺時間入去咧？因為 你即狗得意嘅，你其實一般嘅吠嘅行為咧，有 係有原因嘅， 係可以避嘅。 嗯， 因為佢細嗰陣時咧，你會見到佢有呢啲問題，佢未變咗成為一個習慣之前咧，你可以減低嗰個趨勢嘅。譬如啦，嗱，你如果你只狗有人經過窗口就會或者經過你道門就吠到癲嘅。 嗯。 啊，咁啊，有屎嘅，咁你可能喺特別喺外國啦，你可能遮住個窗口啊，就係整出邊啲聲冇咁響入嚟間屋啊，呢啲會有幫助啦，避嗰啲麻煩啦，同埋你次譬如你次有人入屋嗰陣時， 佢都會快， 好多時係啦，係鼓勵你個主人鼓勵咗個行為嘅唔覺意，因為你第一下你開到門見隻狗，你就 嗌佢，哎呀 ，B B， 好開心， 得意啊， 係啦，啱啦，咁你就搞個吠啦，你就認為因為嗰個情況下你認為係適當。 其实他以为他回应你，他吠的时候是回应你，是吧？ 是啦， 怎么才吵到人？ 是啦，那他以为你适当地吠，你又吠，他又吠，那你基本上鼓励了。 是啊，我看不少啊，这些例子。 是啊，成日都发生的，那只狗吠呢，那主人就给一些就是 positive 的 feedback 反应， 那就无聊其吠的了。所以譬如这个所以我平时回到家第一件事就不睬只狗。 如果他吠他嘛，反而是。 任何原因吠都好，不止一个。 我真的第一次听。 不睬只狗。 是 啊，有些 dog whisperer 是这样讲的。他说其实你不想鼓励他的行为的话，你无视他。当然 他 觉得这件事是无聊的时候，他就不做的了。 是啦是啦，好像老婆抌你入冷宫，你无视他，不要睬他，望都不要望。 Eric， 你有咩？ 点解人拉 咗咩事讲俾我听？ 我 知你辛苦啦，系啊， 点解讲咗老婆？喂，但系都 Eric 啊，嗱，其实狗仔咧就话佢哋有一种叫天性就系看门口嘛。咁所以头先你提到系啊，我有啲我嘅狗仔有时都会咁啊，即系有啲陌生人喺门口经过，佢系会吠啊。咁其实呢一样嘢又点样去教到佢咧？ 系，其实佢点样表达咯？因为你第一样嘢啦，佢因为佢你自然嗰个反应系吠。 系 咁你就第一样嘢唔好鼓励佢吠啦，咁你就唔睬佢啦。唔睬佢，我叫人唔睬只狗容易嘅啫。不过咧就不过最紧要系你见到听到啊，只狗唔吠咯，唔烦咯，就到你发癫。 点解啊？ 你就你因为你唔睬佢，继续唔睬佢，就冇学唔到嘢嘅。 哦、 所以咧 ，the moment 你只狗你翻到屋企，只狗静啦。咁你就早死啦，我只狗静啦，到你记得佢静啦，就去理佢。 嗯， 哦， 去锡佢， 理翻佢， 就奖励佢， 系啦， 奖励佢呢一个行为 嘅。例如，譬如咧，你就譬如只狗吠开，即系譬如有人开个门口咁样啦，只狗开始吠啦，咁咧你就可以有啲人有几个方法嘅，一你可以教佢点样 instead of 吠咧，去你可以摆个啷啷喺个门口隔篱，你可以训练佢咧打个啷啷嘅。好 咁 狼 咁劲， 系啦，咁样就变咗咧，就只狗就有多个发泄嘅方法啦。即系唔详细解释点样训练到佢 打个狼 狼，系啦。第二有第二啲方法咧，就系譬如次次只狗吠，你就即系你分散注意力，都系个方法嚟嘅。分散注意力，即系去做逼佢做第二个行为，系整到佢难啲吠。所以譬如咧，佢瞓叫佢瞓喺张床，所以佢有人开到门，佢就要去瞓张床。咁你就次你开头佢梗自己唔肯啦，你就用零食去即系佢最中意嘅零食，咁你就去困佢去张床啦。咁之后咧，慢慢越嚟越多啦，你就 desensitize 佢，开头就开门，咁你就次开门佢就吠，咁你就抌嘢食，佢就自己去到某个位，你可以咁叫佢去翻张床，佢自己去。咁你就之后可以试下挑战佢极限啦，试下开到门，佢唔俾佢喐。佢唔喐咧，就有嘢食；佢喐咧，就闩翻个门。 即系讲到尾，你都要训练啦。 系训练。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慢慢整个情况复杂啲啦。之后就可能有个三保人开到门啦。之后就有人直情夹埋闹钟啦， 明白？ 门钟啦，咁样就慢慢就会训练到佢咁样。所以你嗱，我头先讲嗰啲咁多嘢咧，你有冇留意啊？好多心机， 梗 系系啊，你循序渐进食， 唔系一次半次得 噶。因为通常如果系嘅话咧，啲人就会点样咧？我觉得啲主人啊吓，当佢一吠做一啲嘅就佢唔正确嘅行为，佢就喝佢咯，闹佢咯，咁得唔得？ 咁啊，绝对唔系，就系依个最差。 最差 讲话，佢唔知道你讲紧乜嘢，佢以为你又系吠紧啦。 哦， 而咧，狗会好 confused 嘅， 斗吠 咩话？sorry。 诶、哎，啲狗会好啊，好 好好混乱，好混乱，即系究竟系想点啊？你叫我唔好出声，你又不停出声，系咪咁啊？ 系啦，系啦，所以你因为咁样就你唔有我哋就叫inconsistent 啦，即系你训练你又你叫佢唔好吠，你又自己吠，咁佢就唔知点噶啦。所以千祈唔好咁样做。 嗯，好。Eric 啊，我有个好蠢嘅问题想问你啊，狗吠咧，成日吠咧，佢会唔会喉咙痛噶？ 个答案系唔，以我所知就我未听过。 会唔会肺唔得？ 好少听到。 会噶吓，肺。 你担心啊？ 我试过有啲动物啲吓人啲动物咧，留院咧，入个笼就肺到走。 嗯， 哇！ 咁啊，我感觉咧，佢哋个把声会沙嘅。 啊哈，但系唔会嘅。 系啦，狗好得意嘅，喉咙痛咧，我就 check 唔到嘅。 嗯， 因为咧人咧就我哋人医生， 你听就把声就知啦。 摆个棒喺你嘅喉下个脷嗰度，叫你哑啦，只狗冇呢样嘢嘅。 明， 所以我哋要检查喉咙咧，要全身麻醉。 知道，咁啊，总之俾多啲时间教育佢啦，吓，俾多啲爱心。OK， 喂，今日多谢晒 Dr. Eric， 好冇 ？OK， 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即安嘅即刻送上，听朝星期十点再见大家， 好，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女儿啊，娘亲叫你做嘅事，你做好未啊？ 打扫。打扫咗啦，你唔觉得成间屋一尘不染嘅咩？ 哎呀，唔系打扫啊， 洗碗洗咗啦， 都唔系洗碗啫， 洗衫一早洗咗啦，落埋啦，应该差唔多干啦，我一阵去收，然后接好去放入你间房。 哎呀，亦都唔系洗衫啊， 又唔系洗衫，咁买餸斩柴落田煮饭喂猪定系补衫啊？我通通都搞掂晒咯，娘亲。 通通都唔系啊，我系讲啊前日交代你嗰件事啊。 你系话以后唔想再咁辛苦上山，但系又好中意喺山上面睇风景，呼吸新鲜空气嗰种感觉嘛？叫我谂办法帮你解决嗰件事系咪啊？ 冇错，你嘅解决方法系 娘亲啊。我想不到可以怎样帮你 的。哎呀，现在娘亲叫你做少少嘢你都做不到，你现在不孝顺我了。娘亲啊，有几可叫你帮我做嘢，因为我咁辛苦，做你面干碎湿咁样养育成人，你现在这样 对我。是啊，娘亲我啊。 总之啊，你是孝顺的话，听日一定要帮我翻堂。 娘亲，我找到解决的方法了。 吓、啊，真的？诶，呢位是 他是马大师，他是我哋解决的方法啊！ 啊，马大师，你可以怎样帮到我哋呢？ 我的强项是搭棚。我听你个女讲，你懒行上山啊嘛？ 诶，唔系懒，系唔想，有唔同嘅。 啊，得，总之你唔想，你懒，你行唔到上山，又想享受咧。高住个风景，嗱，咁我帮你搭个俗称吊棚嘅悬空式棚架，令你可以企高啲咯。 娘亲啊，你对于呢个安排满唔满意啊？ 哎呀，都未见到成品，点知满唔满意噃？啊，马大师啊，你唔好虾我唔识嘢噃，我知道搭建吊棚呢一啲嘢系属于高处工作嘅一种，一个唔小心，好容易会发生意外，所以唔系人人都做得噶噃。一定要由受过训练的工友在合资格人士直接监督之下才可以搭建、更改或者拆卸，而且这个合资格人士在监督期间一定不可以参与棚架的工作。你试想下，如果合资格人士要分心做棚架的工作，又怎可以专心监督工友施工呢？ 娘亲，估唔到你对于搭建吊棚都会咁认识噶噃，马大师啊！娘亲讲到搭建吊棚咁危险，咁工友喺搭建嘅时候有咩要注意啊？ 要注意嘅嘢就多啦，听住，例如每个用嚟承托吊棚嘅狗尾架，必须装上最少三粒嘅系稳螺丝固定，而且搭建嘅时候咧。必须先勘察建筑物外墙的物料结构，确保物料有足够强度及稳定性， 以安全承托雕棚的重量。 听到好似好复杂咁、哦， 如果外墙系由泥砖或者系砂砖建成嘅，就唔可以喺呢一啲外墙嘅位置装上系稳螺丝啦。 嗯，明白明白。 哎呀，小儿科啦，想当年啊，附近几条村啊，不知几多吊棚啊，都系出自你阿娘我双手嘅。不过当年有咗你之后，我先退隐啫嘛。 失敬失敬。 娘亲啊，哇，你好伟大啊！为咗凑大我，放弃自己嘅事业，娘亲，咁要搭建吊棚，首先要做啲乜噶？ 嗱，首先咧就要由专业工程师设计，等一啲受过训练嘅工友喺合资格人士监督之下，先至可以进行吊棚搭建工作。 除咗以上嘅步骤，跟住咧， 诶，马大师，你又觉得咧？ 嗱。除了要有受过训练的工友，我还会提供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给他们开工。 因为是在高处工作，怕一些工友会由高处那里跌下来，所以要为他们做好一些准备，保障他们的安全。 聪明 似我啊。 个人防护装备呢，就包括全身式安全吊带和适当的系稳装置，例如经专业工程师检验合格的独立救生绳或稳固的系稳点，工友需要采用全身式安全吊带，因为腰带式的安全带咧，万一下堕的时候咧，会较容易令到使用者的腰背受伤。 咁呢啲全身式嘅吊带有冇话要扣喺边噶？ 嗱，全身式安全带上面的防堕扣要连接独立救生绳上的防堕装置或者其他稳固的系稳点上面，不要随意将安全带绑在窗框、窗架或者任何不稳阵的系稳物上面。 哦，我听人讲过了，每条独立的救生绳只可以给一个人用的啫，绝对不可以贪便宜、贪方便、贪快啦。就几个工友一起共用一条救生绳啊，是不啱的。娘亲， 你讲得啱啦，讲紧系自己嘅安全，自己条命嘛，梗系唔可以求其啦。 当个吊棚搭好之后，仲有冇嘢要做噶？定还是工友可以即刻用嚟开工噶？ 未得，搭好之后咧，仲要由合资格人士去检查个吊棚，证明安全，然后发出埋张俗称棚子嘅表格五。证明安全，咁个吊棚先可以用得。 之后为确保个吊棚安全，仲要于紧接每次使用前14天内检查及维修，而且如果喺大风雨之后，更加要即刻进行检查同维修，肯定个吊棚安全稳阵，发出埋表格五先至可以用噶。 娘亲。咁你依家可以答我未啊？诶、你对我哋嘅安排满唔满意啊？ 唔满意咯。 吓、啊，你个女咁孝顺、咁听话都唔满意，你会唔会刁蛮啊？ 娘亲啊，咁你唔满意乜嘢啊？你唔信过马大师啊？ 喂，我搭嘅吊棚好稳阵噶。 你两个听我讲啦，吊棚啊系用嚟俾工友开工做嘢噶嘛，系俾我企上去睇风景嘅咩？咁系唔啱噶，所以阿女啊，你要再谂个其他办法啦。 吓？ 切，你唔好咁懒啦，自己行上山咪乜事都冇咯。 切，我哋两母女嘅事，关你啲外人咩事啫？ 系稳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我是唐伟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如果这世上没有事不老，谁终于一天几多都放手，在没有没然后，再望你化青烟一缕。如果真有恨和后世相扣，谁教我判决心底好与丑？爱定有，没遗漏，最爱也许会最内疚。嫌弃这歌曲太旧，嫌弃它贪新厌旧，嫌弃身边一双手，日后逐渐继续战斗。如歌曲讲起春秋，同一天一起千秋，才发觉这刻的你已没有。回忆